警戒！ 警戒！你们要做什么？ 做什么？吃饱了，喝足了，换上这身新衣服，少时有车马相迎。今夜晚，你的造化来了！ 我说杨儿啊，你千万可不能去呀，只怕由不得我们了。要是一去，岂不羊入虎口吗？ 文姬今夜若遭见害，你我母女只有在九泉相见。 不要活，咱娘俩一块儿活；要死，咱娘俩一块儿死。 乳娘，取琴来，让我弹上一曲再走。 Yeah!

你我。

先生，争与不争，你早回故土，也免得爹娘向你终日提供。咱夫妻洒泪分别，你本就不 Yeah.

走走走走。爷爷爷爷爷爷，怎么回事啊？哎呀 你在哪想起，我想我也这想起，我想飞来再想叫叫，蝴蝶。 之功，军纪报晓。 手一紧，莫非你是织女？

为员外去推磨，推磨流汗为自身。 娘子，明日回家来是一桩喜事，你也该梳洗梳洗。来来来，来，阿佳佳，我不会呀。 是可惜没有心意不还。 你还不下去干活去啊？ 我们满工了。 魔花， 满工了。 哎呦，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冬云说他满工着， 休得胡说。 员外， 我们满工了。 哎，三年长工尚未做到半载，怎么能说满工了呢？ 对呀。那门是文有山明明写的是三年的， 难道你就忘了一夜之辰失去警卷的死吗？ 是啊，那文有山明明写着一夜之间失去失去警卷，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白日。 好，就算是一百天也不该今日满工， 该是今日满工。 你给我算算日子。 我们是四月初五上工，今日是七月十三，不是满工是什么？ 找啊，四月初五，七月十三，只有98天嘛。 对呀，那还差两天，两天呢？ 这来一天，去一天呢？ 这来一天，去一天，怎能算得？ 官历上的日子，百姓们的功夫怎能不算？懂了，我们走吧。 好，算，就算。冬云呐、啊，你家中无父有母。

来，你叫软， 寒窑虽破，嫩的更硬。 夫妻恩爱不言天， 你我好比鸳鸯鸳。娘子，我们走了半日，哎，就在这里歇息片刻再走吧。 就一动啊。 多谢娘子。娘子，这是什么？娘子，你又洗了？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哦，娘子，带我去是大事借钱，古城小脚来抬娘子回家。 懂了，不必花费殷切、 你是要做母亲的人了，快些坐下。 我歇息一时，也就是了。 那我去至前村讨本水来与你解渴。 懂了、你懂了，你要快去快来。 我去去就来。 返回天庭，如若不然，定派天兵天将捉拿与你。 见其功于。 你有赖左审。 玉帝二次颁下旨意，命你送我送上天。 休得啰嗦，我是绝不回去的。 公侄，你焚烧南乡又有何用？大公侄因你犯罪已被打入我天牢。 我身父王，父王你心太狠，总把我粉身碎骨为天庭。 公侄休要执迷不悟，如若不然那就要 要怎样？ 要将东云碎尸万那段。公侄，玉帝旨意千万不可违抗，吾师三刻在南天恩公后仙家，小生去也。 向他要了一个梨子，几枚枣子，你就将就地吃了吧。 你自己吃吧。 哎，这是我特意要来与你充饥解渴的。 东郎，这来是不浅之物， 才见得 枣梨。

起呀，过一遍。说什么不知凡人岂是仙，今我成婚就不该上天。 我要去找 找哪个？ 找那猪和老汉。 你知道他是 他在哪过？ 本坊徒弟。 本坊徒弟，本坊徒弟。 够了。 生啊，徒弟生当初你是指婚人，今日他要上殿去，你为何不来先生礼？ 呀，待我找媒人聘你。 我劝你不找也罢。 不，我要找他。 动了。 怀英水，怀英水，当初成婚蒙你为媒，今日娘子她要上天，你为何不将她留住？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你狡辩无有脸。 娘子，当初征婚是印在这第三身上。华英雪，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他来是个哑巫头。 哑巫头来。三声不开口，成婚之日你为媒人，今日你为我老虎妹。